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都系情商翻去 DBS 坐翻喺度做声，因为阿笋哥啊死阿爷啦，咁我啊阿宝宝龙个老豆入 ICU 啊，咁啊真系好卵惨，唔系觉得佢惨，觉得我惨。我哋今日翻一条 free 先谈同情，咁咧同情心有，即系头先阿 DBS 都讲啦，即系有啲男人啊搵啦，即系用同情心啊呃閪屌，咁呢个就即系。即係世界上面真係好普遍，啊、但我又冇見過男人同條女講，喂，我好耐冇閪屌，真係屌兩條，即係我啊真係未試過咁，我又真係想試下同人講，但係唔知講完之後有咩效果啊？我試過同阿妹講㗎啦，阿妹就自正腔圓講咗幾多次屌我老母，我成日俾阿妹屌老母，咁好啦，咁我哋講翻呢集談同情，咁啊同情心呢樣嘢又好得意嘅，咁啊话说点解我今日讲一集同情心呢，咁阿笋哥咧就同我讲开，咁佢阿爷咧即系离世嘅时候，佢觉得佢好同情佢、 嗯。 但系话说一样嘢就系佢阿爷都好似八十几， 嗯， 咁八十几走都赚突啦，大佬，即系又冇咩愿望系达唔到，又冇咩愿望系需要再达成，亦都冇咩嘢系即系。真係未做過，咁、即係除非佢阿爺話：喂，係喎，好想屌靚妹屎都兩條，咁啊，而家難達成。 你又知人哋冇 心臟病八啊幾歐點點插靚妹屎都兩條，俾人插兩條有份就起啦，本身。DBS 話我呢啲咳聲好易認，我話俾你聽。阿鄧公子咧，點解喺個節目度認到我？原因就係、是。因為我成日咳， 咁咪就係咯， 咪真係好易認嗰個咳聲。 係啊， 唉，真係大鑊，即係最慘就係啲咳聲俾人認到。啊，有人放貓貓，好中意貓貓。咁咧阿筍哥就話好同情佢阿爺啦。咁有一樣嘢就係、是，乜嘢冇得達成，我哋同情佢做乜嘢咧？咁樣。咁第二樣嘢就係、是、多阿寶寶龍個阿爸咁。寶寶龍的爸爸他就覺得他自己很同情他，我又覺得一樣嘢，喂大佬他都七十幾，咁乜乜都做過曬啦，又有啲咩需要真係好同情呢咁樣？咁再一樣嘢引申出嚟嘅就係、是、喺今次件事件裏面，阿寶寶龍咧就即係、就是、要翻屋企，即係佢因為爸爸又失禁啦咁。去探病嘅時候又幫佢即係抹下身啊、屙下屎啊，咁啊抹到成手都係屎啊咁。咁我想講一樣嘢，我唔去嘅時候，寶寶龍就喺我喺面。咁啊喺我喺面嘅時候咧，咁阿筍哥就哇，阿狗護士你啊真係冇同情心。我想講有三樣嘢係唔是得嘅，啊四樣嘢，第一親情，第二友情，第三愛情，第四毒品。咁咧你唔會去嘗試一下。即係去測試呢啲嘢，其實係好無聊嘅事嚟嘅。即係等於你試下個春袋硬定牛磚頭硬，攞嚿磚頭幫落個春袋度包你，點樣慘叫而死啊！即係呢啲嘢係完全唔試得，即係脆弱到不得了。我唔知啊 ，DBS 有冇感覺到或者試驗過親情、愛情、友情嘅脆弱未咧嚇？ 友情都試過嘅。 係咯，咁啊證明一樣嘢，有啲嘢唔試得啦。咁你話談同情，你話同情心，久病床前咧就真係即係無孝子。我喺醫院裏邊即係見到盡。 咁但係屋企人都係同情心嚟嘅咩？ 你親情啊？ 屋企人唔係同情心嚟，咪咯？ 親情嘅同情啦，即係你要同情佢，你先會幫佢做某啲嘢㗎。即係如果你唔同情佢，你唔會想，你唔會想做，想同佢做某啲嘢。 我覺得同情心係喺一啲可能係唔識或者係朋友身上，屋企人都可以用同情心嘅咩？ 屋企人用得，好用得添啊！我喺醫院做咁耐，真係即係我見到盡，即係你病一日、病兩日、病三日、病四日都有人去睇你。你病得一年、兩年、三年、四年，包你冇人睇你，好現實嘅事嚟嘅呢啲真係。即係你個同情心你會冇咗咯。喂，大佬日日都係咁，點過啊？ 或者我覺得啲老人家可能，唔係我反而覺得係有啲老人家濫用咗呢樣同情心啊！真 邊啲老人家？ 啲譬如我去醫院啦、復診啦，有一次啦，咁諗住啊，讓啲老人家即係 危危苦咁样去俾钱。 步如飞快过你啊！ 系啦，跟住啦，谂住让嗰、那个诶、阿叔先啦。咁、那个阿叔我就唔系让咗个阿婶先，佢已经唔排队噶啦。咁已经咧一得咧就得咗喺你面前噶咯。咁 OK 啦，都俾咗佢先啦。即系佢话即系佢扮晒唔识咁样问你啊，系咪呢度俾钱啊？咁啊，咁啊系啊，咁啊得咗你前面噶咯。咁啊唔紧要啦吓，俾一个啦。哇，跟住第二个又嚟。第三、第四个就一路不停咁嚟，后面嗰两人就望住我，仲好意思话好似系我让，即系好让咗佢哋咁样。 个女人唔爆你张，你成兜笑。 咁咪点啊？唔通话 执翻身材？ 又唔好意思话俾佢听喺后面排队，啱唔啱先？ 你执翻身材啦，真系。你各位同情心，我想一样讲。咁啊，头先我同 DBS 讲过，咁咧话说咧，我有一日。阿寶寶龍咧就，不過只貓貓好得意，好中意貓貓。咁咧話說阿寶寶龍咧有一日就同我講，我分都冇夢喎。佢就同我講嘅，喂如果我死咗你記得幫我照顧我爸阿媽。咁我即刻彈你起身，我彈起身，我話你咪黐撚線嘅。我話我死咗，我當年同你一齊，我話我死咗，我就叫你咧就將啲錢咧，我嗰啲錢或者資產賣曬佢之後咧，你攞曬資產，第一時間你就改價，你當冇存在過，你當我冇存在過，唔使你所有人，唔使你我啲親人，唔使你任何嘢，你瓜咗，你叫我照顧你阿爸阿媽，屌你呢個愛情，真係俾人揾笨柒。 咁你咪用你啲同情心咯， 我就系冇啊！呢样嘢真系冇，同埋咧，喺嗰、那个同情心里边有好多人滥用。我识得有一个朋友，佢就即系阿妈就有呢个老人痴呆，咁佢自己咧都唔系好愿凑嘅阿妈，咁佢叫佢另外嘅一半就去帮手凑嘅阿妈。有啲嘢我想讲，你自己唔愿做就唔好，你叫人哋嗰半去做啦。但系婚姻好得意啊，婚姻里边。好多嘢都係你自己唔願做，就叫另外一半去做。呢啲真係正撲街嘅，即係我唔明白點解有好多人睇婚姻就係、是、你唔係希望帶俾人開心喎，你係希望有啲責任推卸喎。即係我自己唔做，咪俾咗你做咯。我舉一個例子，咁咧有一日我有個同事就同我講，佢話九護士，咁咧我咧就嗰陣時我阿媽咧就喺老人院。咁我哥我啊家姐都唔理，咁我見到佢哇賴屎賴尿好慘，我即刻孭佢翻屋企，一放低佢，我老婆都唔講嘢。我話係啊，我之後問佢話：你老婆有冇出嚟做嘢？佢我老婆冇出嚟做嘢噶，十幾年都係我養佢。咁啊有個仔女，我話咪係咯，你老婆十幾年都冇衞生能力，佢唔係唔出聲，佢唔夠膽出聲嘅，出到去屌你屎都揾唔到飯飯食啊！我話調翻轉，佢孭佢老母翻嚟，你會點？佢真係唔出聲。呢個世界好得意啊！有啲嘢，即 係你哋其實你哋即係你哋自己呢個工作嘅性質，其實你哋唔係應該都係好有同情心嘅咩？ 啊 ！DBS， 你都識得講呢份叫工作啦。你冇糧出，你試下有冇人翻工？你都傻啊！ 咁你始終都會見住噶嘛，即係見住啲病人，咁可能真係唔多唔少都會。 我舉一個例子，如果你做性工作者，你係咪好熱衷去做愛咧？咪係咯。 咁總有啲嘅。 總有啲啊嘛，係啊，一個月一兩日啊嘛。等於你同情心，你都會一個月一兩日啦。你唔係三十日裏邊三十日都有㗎，大佬。即係你做一份工作，你就會好厭惡嗰份工作。你翻工就做到 black， 即係放工你又服侍人，咁黐線。即係你翻工服侍人，我屎我尿；放工又服侍人，我屎我尿。之後你會好滿足咁樣樣去到，即係覺得自己呢份係偉大嘅事業，屌你黐鳩線。即係等於你做性工作者，嗰、那個性工作者咧就同一個客結咗婚。佢翻工嘅時候咧就俾人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放工嘅時候又俾人砌到阿媽嘅時候。砌到阿媽都唔認得，覺得哇好過癮，即係你做砌人都過過癮，俾人砌嗰個過癮黐人線，即係諗嗰個都，即係我諗你係對某一個行業有某一個特定嘅光環啊，即係等於李嘉誠喺南丫島事件上面佢喊一樣噶，即係我自己嘅睇法，佢唔係充滿同情心啊，佢個撲街係滿足咗大眾嘅需求，佢 做俾人睇， 啱你講得啱，即係佢就係想我話俾你聽。我對呢件事好著緊。李嘉誠喺上次佢賺得唔夠嘅時候，佢同我哋講，佢話我哋會撤資。喂，你好討厭喎、啊！即係你一係你就快啲，你又唔好喺度講，唔好出口術。 又話香港啲樓唔貴，喂大佬唔幫你買你又覺得唔貴，屌你都戇鳩嘅撲街，咁多人死都唔見個撲街死，我話俾你聽啊，當年啊大富豪啊唔打死個撲街，真係啊大富豪應該拉去打靶，我覺得張子強應該拉個撲街出嚟打幾槍啦，呢個冚家產，簡直係人粉之中嘅人粉啊！屌你老味個撲街喊真係黐撚線，咁你至於即係我成日都話點解我冇曬同情心？在中學、在讀書、在出嚟社會做事，真係俾人呃撚到透，好似頭先咁，我俾人呃撚到透，我本來約 DBS 咧就喺呢個花都廣場等嘅，咁我好誠懇咁樣樣喺明都中心定明都廣場咧就問個食蕉。姐姐，個食蕉姐姐同我講：你行曬條天橋，轉左手邊有隧道，唔好落咧。見到我屌佢個老母，行撚咗半個鐘頭都見唔撚到，仲要去撚咗一笪山，屌啲山卡拉唔知邊撚到。好彩 DBS 嚟揾我啫，啲人屌佢老母。嗱，你係同情心啊？同情心就俾啲人食撚曬啦。 咁可能地見到你 見到兩戇鳩啊嘛。 咁啊係咯， 即係等於當年我中學啫嘛，有個撲街同我講：阿九護士啊，喂。我回到家裡仲要幫阿爸去看檔拍硬檔，你幫我罰抄啦咁。我屌佢老母啊！原來幾個月啲罰抄未撚交，我一個日我一晚幫佢抄撚曬，個撲街原來走撚咗去玩嗱，呢啲咪俾人呃咯。我真係幫佢罰抄啊！屌你老母，我老豆老母仲話：哇乜你成日俾人罰抄啊！屌你老味，即係由細大俾人呃，你真係唉。心諗下，我有一次有個同事就入咗醫院夜晚黑。咁咧夜晚入醫院嘅時候咧，個護士長又叫我：喂，阿九護士啊，你去探一探佢啊，我想睇下佢情況點。咁我買埋盒呢個乾燒伊麵，三更半夜買埋盒檸茶，因為知佢未食飯就去睇佢。一去到，你知唔知個同事同我講咩咧？ 做咩好痛啊 ？DBS 真係有同情心，佢第一時間講：阿九護士，我屌你老母啊！我入醫院真噶，你係咪以為我假噶？你而家上嚟睇我死得未啊？我屌我老母，你指住我狂屌啊！大佬，我真金白買俾你食噶，我真係好心先嚟睇下你就撲街！即係你話呢個世界真係屌佢老母化， 好人唔好做啊！ 你講得啱啊！ 係咯， 有一次我去即係呢個金翡翠。咁金翡翠咧就即係有個性工作者同我講，一上到嚟第一時間搭喺張牀，佢同我講：阿九護士，我腰骨痛。我嚇你腰骨痛？佢係啊，不如幫我按兩下咁樣。咁我你瞓低啦，幫我按兩下。喂，幫我按埋個頭，喂，按埋個膊頭，按埋一腳。我之後突然間有啲反思，我上嚟係買槍斧，即係嫖妓，唔係幫人揼骨噶喎，大佬。到差唔多幫佢搞完之後，佢又話：，我幫你搞兩下。咁啊，真係幫佢搞兩下，係叫你沖涼先喎，沖完涼出嚟夠鐘。嗱，呢啲係俾人揾笨柒。之後嗰條女同我講：，我俾個電話你啊，你下次揾我，我俾個電話下次屌你老母。 係佢揾你幫按摩。 佢揾我笨柒啊嘛，係啊，你講得啱啊，屌。 咁係。 呢個世界屌你老母同情心真係，即係你俾咗好多出嚟，但你可能收唔翻，或者係你唔好講收唔翻啦，屌你最簡單一樣嘢就係、是、你俾翻少少同情心我都好啊，但係我真係未遇過。 梗唔會啦，好似翻工咁，一味俾啲客鬧。喂，佢啊成日好似當你係冇幫佢諗過佢個情況，咁有陣時有啲嘢真係做唔到嘅，即係做唔到俾佢嘅大佬。咁佢都係話㗎，咁你可唔可以當下做好心啊？咁你又可唔可以當下做好心，唔好拿住電話係咁鬧人啦、 啊？我話俾你聽，香港地而家好多人就係、是，即係佢咪用呢種嘅説話，用呢種嘅方法去到即係去到夾你啊！有一次我。聽個病人講嘢，我真係好撚反感。咁咧個醫院唔俾食煙㗎啦，咁啊即係我哋會循例喺探完病之後就搜一搜佢身。佢就同我講：九護士，你有冇搞撚錯啊？你咁冇同情心嘅？你咁都唔信我，你點樣醫病人啊？我真係想同佢講，你老婆真係有同情心得滯啊！所以你有三個老婆。嗱，佢撲街咧就係同第一個老婆咧就係講，我翻大陸咧都係諗住咧就幫下個表妹嘅啫。但係同表妹咧即係阿姨講咧就係，我咧就諗住咧幫一幫隔離屋嗰、那個小姐，咁之後有埋阿三奶。屌你老尾，呢就係濫用同情心。你信佢撲直聽佢講咧，真係憤直。香港人而家好撚中意用呢啲招數。屌你老尾，唔知係咪受？即係受過內地的分圖和洗禮得多啊！大陸啲騙徒好撚中意用同情心去呃鳩人噶 嘛。咁所以之前大陸啲人就係可能咁樣冇曬同情心。嗰時咪話嗰咩靚妹 我撞車 係 啦， 係係係係， 都冇人理，幾可憐。 喂，大佬，大陸嗰啲即係真係好多嗰啲撲街，即係專用同情心去呃人錢啊嘛，屌！即係你撞得多，你又真係，唉，即係心都淡。 俾人呃得多。 係，最撲街呢樣嘢，屌你老味，即係一出嚟，我真係俾人呃到撚多，呃撚到透。透撚到不得了，屌你老母，透個透明，仆街！好啦，我哋今集講嘢係咁多，拜拜。